锵锵三人行，哎，徐浩峰师傅还在这儿啊。徐浩峰的这个师傅，我跟你说，我们节目啊，有的时候宣传电影了，拉来这明星是为了抬升我们的收视率，但是呢，有些时候是我们觉得宣传宣传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就希望它能有更高的票房。哎，你说这个电影在您本人的票房史上已经算是 已经算是我的最高了。 到现在有五六千万。 哎，对， 五六千万至少不亏本了。 是是， 对吧？但是你心中有没有个期许，希望它本来应该高一些？ 哎，就如果再高呢，我可能下一部电影能顺利一些吧。啊，所有的导演都会这么想吧。 那你看，有的时候你像冯小刚，他觉得自己认认真真拍一个电影，票房上没有一个支持啊，他自己心里你觉得就有个气。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有点寒心。 寒心其实谈不上吧，因为我们这种就是稍微有点探索性的哈，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观众，而是这个投资方啊，就是人家能够违反常规啊，然后能够投资给你啊，你主要是觉得能对得起人家就好啊。 但是这种 像徐老师这种能，这算第二部电影公开发行是吧？ 哎， 第二部电影在大院线能拿到五六千万，而且从放到长远来看是赚钱的电影，这对投资人已经有很大交代了。 哎，这里你看，这就说明人各有不同啊。 对， 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好像票房上也没有几个亿呢？ 好看的电影票房都不高啊。你看2015年的好电影，什么一个勺子啊，叫师傅啊，这我们觉得就比那些煎饼侠捉妖记那肯定好看太多了，但是评价的体系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文涛老师，你可能跟90后的小青年儿什么之类的影迷啊，应该是他们的爱好，我觉得你要是给他做一期节目，你就听他们特别奇怪，那才是主流。但是我们是被时光抛弃了一点点的观众，实际上咱们不怎么去看电影，看得少一些。 可能这个里头是不是需要有点文化背景，就比如说对于这个 有门槛， 民国时候的这种武行， 嗯， 包括对于过去的这种武林人物的一些了解 啊，这个其实都是顺带而有的，就是一个商业电影里边有一些知识点，它是一个商业电影里的必须啊。然后我呢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呢，我还是就是按照这个世界公认的这个大众电影的标准去做的。哎，我讲的是一个道德的故事， 嗯， 讲的是一个信念是否动摇的故事啊。然后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电影呢，它如果是按照电影史的标准来看呢，就是很多的就是赚了钱的电影，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小众电影的形态啊。 那， 就是， 赚了钱的电影呈现的是小众， 对，它反而是一个小众电影的形态啊。就是说它呢是因为这个如果是大众电影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做道德，做信念，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基督教价值体系里的一个东西啊，这样子你才是一个大众电影 啊，就像好莱坞的那种主流商业大片。 对对， 它有价值观。 就是它，而且呢，就是哪怕我们不走那个价值观，它也是你这个社会的这个成年社会的就是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年人的一个价值观，它是作为一个大众电影。它虽然里边有年轻人的因素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和这个游戏程度呢，它其实是脱离这个这你其实是一个小众电影的标准啊，所以在中国你只有做小众电影才能够赚大钱啊，这是现在的情况。 哎，你就像最近这个《太子妃升职记》啊， 对， 哎，我觉得这火的这个程度啊，可是你就会发现它里边的一些方法呀，它 你还看这个是吧？ 啊， 你还看《太子妃》这个？ 对，《太子妃》现在就很火呀。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你这看怎么说，他的这种就是说就是比谁穷啊，反而成了一个做槽点、笑点或者说吸引点。他有的时候真像你说的，这好像是某种小众里边的那种。 他呢就是小众呢，他等于有几种啊，一种比方说文化高端的啊，那是一个小众另外一个呢，小众呢就是他也有快感，但是他那种快感呢，是他一定是一个自毁和反文化的一个快感。就是这个你如果从电影史上来看呢，它就是 等于就是最早这个美国呀，到美国这个美国呢，美国这个电影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文化的人是不看电影的，就是一看电影呢是觉得降低身份。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我第二天我就没办法跟朋友相见了。所以是什么人看电影呢？就是当时是不会讲英语的啊，然后呢则这个比较贫困的啊，就是外来移民，然后这个经济上很困顿啊，而且没有正常的家庭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等于被社会剥削的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人群在看电影啊，所以他们的那个趣味呢是就是要有反文化，要有自毁性的，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快感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好莱坞就是这个美国的电影人，他觉得不行，这样子这个电影呢永远赚小钱，你这个有文化的人不看电影这怎么办啊？所以呢说我就一定要把他的价值观啊，就不是毁灭而是建立，然后呢这个要扩大到让知识阶层，让这个正常就是稍高一些的工薪阶层来看电影啊，这样的这个大众电影才发展起来。 哎，他这有点意思。所以我现在总觉得啊，就是你对这个所有广受人欢迎的东西啊，也不能轻易小看，它必定也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给徐老师出个招，就是你下一个电影啊，在不损害品质的情况下，你学冯导，把吴亦凡和李易峰给邀请来，就是演宋阳那角儿，哎，出现几分钟就涨一个亿，因为对商业电影这个是有规律的。哪个李宇春加进来大概能加一个亿，吴亦凡加进来能加1.5亿，那您来几个配角是这样的话，再加上几个演技特别好的一搭，又不伤害你电影的，我估计你师傅要是加进就是老炮儿里边那俩年轻人，涨一个亿， 你甭说 难度不太大。 你甭说老炮儿了，就上个礼拜我们节目请吴亦凡做了两集，你知道平常我们那官方微博最后留言也就100多，这吴亦凡一来几千。而且你知道他自成一个群体，这些群体他你要他互相都很注意，比如说要是有人骂了句脏话，马上就会有人说啊，这凡凡的粉丝不准骂脏话，我们要维护凡凡的好形象，我觉得特好玩。但是咱们现在就先别聊小炮啊，咱还是聊这个师傅，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虽然是马后炮，但是也要给他宣传一下啊，这个放宣传片。 你驻地提了7家馆，战绩非凡的。 我的徒弟，他是为你徒弟准备的。 高手的生死决定一技的兴衰呀。 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这个人离我200米，我心念不强，再远他不能应付。 这次就是我说还是这个械斗啊比较别开生面。过去的比武比的是拳还是比的是这个家伙？ 就是以前的其实正式的比武呢都是比兵器啊，然后呢这样子因为比拳一定会死人啊，所以 比兵器不会死， 反而不会死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好控制啊，就是你能受一点皮外伤，然后事先我们有一个默契，就不往要害上捅， 是不是见血就停了？ 哎， 是不是那种 就死不了？但是比拳呢，因为它这距离太短，然后呢这个凶险性大，因为这是历史验证了，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国民党呢，他这个蒋介石这边建立民国政府啊，然后定国都为南京之后，他首先办了两件事情呢，就是国民党办了这个武状元的科举啊，那就是当时的全国武术家的这个国考，一共办过2届。国考呢是有拳斗也有械斗啊，但是械斗呢不会死人啊，拳斗就会有死人的情况。 而且这次我看你就是哎，徐师傅是动作指导本人呢、啊，但是你说啊，这个很多咱觉得非常实在的这种对打呀，我有点不太懂，他跟擒拿有什么不同？ 哎， 他就是因为以前有句话叫好拿不如乱打啊，他就觉得这个你把我拿住了啊，但是我这个脚我可以不剁你的脚趾头， 对， 哎，就是我这一顿乱打啊，那个是因为有很多的民间谚语啊，它都是被这个武术人自己传出来的，它传出来之后呢，它起到一个屏蔽技术、误导众生的作用。 哦， 哎，就是你要因为这个武术啊，打一次其实技术就外泄了啊，然后这个中国武术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或者说它这个。什么是黑手？黑手呢，就是这个连拿带打啊。你看，就是这个拳击呢，最大的犯规，就你看拳击，比方有一个犯规动作，你哪怕是阿里，拳击一定是实验室似的，要不然呢就没法打。就是你的拳头过来之后，我这个手一上来，我把你的拳头扣在我的肩膀上，然后这个拳头， 这就连拿带打。 连拿带打，这个 不行是吧？ 这不行，这就是犯规的嘛。然后呢，这个还有像泰森似的，你这个，胳膊一过来，然后我一下把你的肘部抄住，你就动弹不了了。 嗯。 然后抄住之后，我把你向我这儿拉，拉完之后，这拳头再打，这两边受冲击，他就人一下就得内伤了啊！这都是拳击的犯规动作。然后，所以有人呢问我说，这个什么是八卦掌？我说，那你把历届拳王的犯规动作集中在一起，就是八卦掌。 哎呦，瞧瞧， 最黑的一种掌法。 这说的不犯规，中国人赢不了。 只能搞个小动作。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你刚才讲到的一点呢，又让我想起这个电影里的一个讲究，就说中国的老规矩里啊，有没有特黑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就这个电影里提出一个命题，就说天津过去这个武行，不教真的。 嗯。 这个开个武馆，说一辈子只最多只教俩真的， 对， 这是怎么意思呢？ 意思呢就是说是，我教你这个就是教你杀人呀，啊，就是说那个一个大班啊，五六十个学生，这个个个最后都成为凶手了，啊，这个 不是那人徒弟拜您这师傅学了这么多年，您都给人来假的？ 不是，就是也是这个强身健体，然后培养意志。啊，但是这个江湖黑手呢，我一定得交给厚道的人，啊，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一看他就将来会是亡命徒，这种人你就不能教他。 你觉得这算坑徒弟吗？ 对， 坑。 徐老师说的可能 是他就是这个呢，除了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就是以前的这个民国和清朝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武术里没有掌门人。但是大家族大户里边一定有掌门人，掌门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最大的财富给你，啊，你其他的弟弟妹妹都是分很少的钱， 对， 这样的我才能够保证呢，你这个家族的就是一枝独大，一枝独大，所有的财产都在你这儿，一枝独大，这家族能够兴旺发达。你要不然上一代这个好不容易弄一个家业，你有七八个儿子一分，你们家就垮了。啊，所以呢，他整个从民间的这个家庭的制度，他都是要保证一枝独大的啊，所以真传两人，这个跟他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意识。 啊， 这不单是武行，包括这个我做一个烤鸭店，我做一个丸子，我烤肉季啊，我最后的那个配料的绝活也是只传一到两人。 哦，这玩意儿有点单传的意思。 哎，对对，我 那他跟咱们现在讲究的要普及， 哎， 他就是背道而驰的。 哎，咱们普及呢是对，普及呢是因为，在片子里边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你们不教真的普传？那是因为当时国家有危机，啊，所以呢，他就这个武术家要有看我能不能训练军队报效国家。这样就意味着你要把东西交给军队。那我既然可以交给军队，我为什么不能交给都市里的好武的年轻人啊？所以他会存在这么一个，他其实是一个道德和违反传统的一个困惑，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藏着就藏着掖着。 是是是。 现在要是想起来，发现民国不仅是说什么人文思想的黄金时代。其实它对于武术来说也是古往今来可能最大的一个黄金时代。 哎， 那个民国这个朝代消失了，整个武行这一块也消失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哎，是是， 就 就包括您说那个唐朝的时候人尚武，但是很多朝代，你比如像宋朝什么之类的，明朝他会收兵器的，你不能练武，你要是私交场子，你 禁武的 、啊、但是所以可能民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对武术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特别怀念民国。是 就是其实民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也很容易被误读，就是你得多方面看它，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个很糟糕的一个时代，内忧外患，可是呢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好像是哎，那是不是说今天没有高手了，像比如说尚云祥，就当年形意门的这些，没有这个李存义这样的高手，肯定没有了。 就是还是有啊，但 有啊， 有，但是就是慢，就是去仿吧，这样啊， 在民间可能还有。 不是，因为王家卫已经仿到了嘛。 王家卫仿谁呀、 啊？不是，他的纪录片里有嘛？对，就是他的，他是等于普遍摸了一下底嘛？对。 哎，你说，这就是小男孩的问题了哈。那这咏春拳厉害还是形意拳厉害？ 这个王家卫组织过这种比武啊，那我就到时候我再问问他吧。 结果我跟你说，他选这个廖凡演这个主角这师傅哈，听说还有个原因，说廖凡长得像李小龙。 哎，对对对。 所以我现在不禁要给大家看看也一个图啊，就李小龙的寸拳，咱们可以看一下。 哎， 你看，就是连带着这个电影里表达的一些哲学哈，包括李小龙，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像去年是李小龙好像是名旦多少年，是吧？哎，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李小龙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外国中国的留学生啊写的一个黑李小龙的一个文章，但是他里边说的有些逻辑呢，也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聊，就是。他就比如说，他说李小龙到现在，传的那么神，但是并没有他真正跟任何一个算得上高手的人，比如说他没参加过正式的格斗比赛，也没有这种记载，只是有一些传闻，比方说跟那个罗里士，美国那个空手道冠军，在拍电影的间隙好像是比过，比完了之后罗里士就表示说跟李小龙动手无异于自杀，等等，好像还说当年碰见一个少女啊，为了个少女打走了几个流氓，他说但是这些东西真伪啊很难确定，就是说这篇文章等于说甚至提出来，就是说哎，就是说中国武术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他你到底打过谁，如果你真是为了宣传中华武道，那么最简单的方式，你李小龙参加一个比赛，这不是能最好的把中国武术传遍世界的方法？但是你为什么从来没有？ 他呢是，他不能参加这个武术比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当时呢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术的体系， 截拳道。 因为呢在民国啊，延续到这儿呢，习武的人是体面人。然后你让习武的人呢去光着膀子去参加外国人的这个，他觉得这是降身份的事情，所以呢，李小龙呢当时参加这个美国的空手道比赛的时候，他是以那个师傅的资格和身份去参加的，然后参加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空手道呢它是东方文化，就是他说你这师傅级别的人呢，我们就别这个弄开膀子去打了，但是呢，师傅之间是有世手的。北方管这个叫搭手嘛，他是跟那些人都试过手的，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包括寸拳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就是他能这样的给你打出去，他是，这寸拳的道理呢，其实，因为这是北方的门派啊，包括南方就是都要练的，它是一个武术基本的，它是，就是比方说我这个，他不是说我只打这一寸，或者说我有电击，有别人解释，就是甚至有外国人解释成生物电，就是你看，比如说一般人打拳怎么有力量呢？我利用这个运动的幅度，我这个胳膊的幅度，然后再强一些的人呢，我这胳膊的长度可以延续到我后边的肩胛骨，然后这样的我运动起来，我有一个力臂嘛， 对， 我打的力量却大。但是李小龙他们练，就是武术为什么要站桩，还有咏春为什么要练小念头呢？就是好像我这个只是动了这么一点，我完全没有运动的长度，但是其实呢，我练的是从我的这个腿到脊椎到这条线，我把这个线练出来了， 啊，所以你看着好像我只动了这么一点，但是其实我是从腿到这儿这么一个长度， 很长的 反应线。我这个长度比你这个抡胳膊的长度还要长 啊，力学啊，这是一种， 对，这个说破了就是这个。但是呢，我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你谁能把它练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能把这个练出来呢，就可以登堂入室，你有这个继承权了。 你看，还有人就讲叶问，这都是现在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了。但是呢，也有人就黑的这个人，他就说了，那叶问到底有没有打过日本人？有没有跟谁正式交手比赛的这种可信的记载？ 叶问的战绩呢，就是也是因为叶问是一个师傅本的，所以呢，叶问呢一到了香港之后呢，他呢就他自己是不能跟人比武的，大家把脸面都撕破了，以后我要立咏春怎么立？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这都是你的，都是被你伤害过的人的。然后这个，所以呢，他就培养出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呢叫黄春梁。黄春梁在两年里边呢，就轮番挑战香港的武馆， 啊，然后就跟这电影里说的也是的， 哎，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咏春是什么，然后你有一个徒弟，挑战获得成功了，然后哎呀，我们认可。从此有咏春啊，有叶问。 看这个中国文化，就 所以武术文化在大陆根儿没了，可能在香港、台湾、美国这些地方，还真是有存在着这种规矩，有可能存在。 而且它跟这个咱们现在所信奉的，就是这种所谓西方的这种科学体系和评价标准呢，我觉得你很难那么论。对吧？ 对， 你看西方人就觉得这都是什么都摆在桌面上，要试试就打一下，大家全体公认。但是这个这么神秘，这样的一种 有空间、有余地、有留白，哎，给人留有活路，哎，可能是以暴力为这叫什么为主要武器的武林行呢？他追求的反倒是一个和平的东西。 对， 有可能这个电影里边经常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的目的是为和平。不是，武术人可能讲究的也是这个东西。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啊，首先是普遍有一个自尊心啊，所以什么是面子呢？就是说你不能是虚伪的面子，他一定是大家真切的有一种自尊心啊，这个自尊心不是以伤害别人的。所以呢，再绕回来呢，就是看这个冯国璋他是怎么当这个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的。他呢就是，你首先呢都说是北洋，说是龙虎犬啊，就是狗。 对， 但是呢，这大家说怎么冯国璋是狗？他主要是那个民国的时候呢，是这个受戏曲的影响很深，就是关公的这个铡刀啊，龙铡、虎铡和狗头铡是管老百姓的， 包公的， 哎，包公，他是从那个从这个铡美案那个地方来的， 对， 所以龙铡，哎，这个 狗头铡是管老百姓的， 哎，对，虎呢就是段祺瑞嘛，所以这冯国璋来的时候呢，你首先官员啊进民宅，你不能穿官服的，不能穿，必须是便装，不能穿他的军装，哎，就政府的那种，哎。然后来完之后呢，大家坐着不能吃饭，啊，就是以前中国呢，就是上等的礼节就摆上饭，大家不吃啊，然后次一等呢就是吃，但是不能吃米饭，就是大家光喝酒，哦，就是连吃带喝的，这就是， 哎， 所以他来了，来完之后呢，这个哎，这个都摆着之后呢，没有动筷子，然后就喝了一杯酒，然后说这个。说这个实在这个不胜酒力啊，多谢，然后就走了啊，就是说就官是不能官进民宅，以前是一个巨大的就是禁忌的，就是你不能落这个扰民的啊，所以来完之后他这一杯酒，然后中华武术会就成立了。然后他干的什么事呢？就是北洋军费就 拨这份， 哎，就拨到这份， 就是军方的钱进了这个中华武士会。 军方，对，他不是靠到大街上收徒弟挣的钱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从清末呀延续下来的那个传统呢，就是他这个就为什么会有中华武士会在改变都市结构，因为呢这也是清末的一个传统，就是政府机关呢一直是要精简简朴着来。你看中国杀人没有杀人的刑场，一开始呢在菜市口，后来在天桥，然后这些官儿来了之后呢，他们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说找到刑场旁边一个商铺啊，然后说这个哎，我们 开时辰到之前在你这儿喝茶的地方，你 喝啊， 没办公室， 对，没有办公室，就是刑场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他要就是他总是觉得都市应该街面应该老百姓自己管。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武行起来之后是来管这个街面， 哎，民间自治，这种 管跟江湖的可能一个大区别。武行就是维持秩序的， 维持， 江湖是破坏秩序的，这两个是很对立的一个东西。 哎呦，但是这就像你写那本书啊，《消逝的武林》，我觉得你看听这些引人入胜，可是多少人，大部分人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身怀绝技。练出的这种啊，哎，这个东西很值得研究，就人的这个发劲儿，我觉得这种力学，但是就从此就失传了， 就是。